會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晚請到電視前輩蔡和平先生， 蔡先生，你知道王維基事件， 蔡先生都說了一些很專業的說話， 你不太看好香港有這麼多電視台。 不過雖然你的意見與香港很多年輕人，go against， but nobody doubted your integrity， 沒有人會質疑蔡先生，雖然說一些意見與大多數民意主流不合，但不會質疑蔡先生任何政治動機，大家都相信你說的是真實的 所以不要緊，香港是 Hong Kong is a free city with freedom of speech， 即是你一件事 you can go pro or go against， 不要緊，最重要是你有一个专业的判断。 现在那件事就告一段落了。 我今晚想你说一下 Sir Runnan Shaw 邵逸夫过了身，邵氏电影那些就说得差不多。 他的TVB是后面才能说事， 前期也是扔回蔡先生来早两说， 经营电视台真的不容易， Because you are all-round man， 台前没什么做过， 20多岁做幕后你就知道， 做电视节那种拿命， 是不是很拿命？ 现在这样要做一个新的电视台， 请蔡先生由专业角度看看， 有什么challenges， 挑战。 現在很多challenge，因為很多台做，變成你節目要做得好一點。但是為什麼我反對這麼多台呢？因為你台多，你的廣告不夠，用這麼多台。這是最現實的。但是人家說freedom is speech， 自由，創作自由。 Anyway， 但是最慘的是台節目這麼差，會影響整個社會。你開餐廳你開什麼你撿就撿你的事，但你做電視你未撿前拖下拖下拖拖下就死就死愛死愛死。 你擔心這件事？ 是我擔心的。 你擔心那些好像現在又發生。 我正想問蔡先生，因為你的意見 非常精警的看法，我也同意。如果在一个电视台惨淡经营或紧缩政策或者是不多制作的情况之下，苟延残喘，对社会或员工都是一个折磨。但是正正现在香港市民面对，未发免费电视牌、未有流动牌照的时候， 有一個電視台已經接近蔡先生所說的狀況，或者看起來應該不會倒閉，但狀態很相似，對社會或員工的情況又一樣。即是你擔心Vicky Wong會這樣，但這可能是一個hypothesis， 假設不 in reality it is already happening with another TV channel， 這樣如何解拆這個困局呢？ 如果不讓牌他開，但你要開始早有問題。我看法現在甚至看法，有很多節目很大製作，很多錢來做， 但在現實中做到時間， 真的沒有錢，你不可能繼續花那麼多錢。這樣燒，接著你燒那麼多銀紙，接著要剪銀紙，很少錢製作，製作一些不好的東西。我最擔心是因為製作有些出來的產品會影響下一代，真的要便宜越好， 蔡先生一番好意，我們說回你當年，現在為何找你 因為有一間報紙,老闆瞞了總編輯 然後請馬拉來做總編輯,被人反對 說你馬拉仔,你懂什麼香港東西,有什麼資格 Which make me think of you 你當年1967年的新TVB set up 你又馬拉仔波仔，你不懂得說廣東話，你不懂得說廣東話，當時TVB新台照樣用波仔來拿飛 不懂看唐敏、唐敏，你竟然統領梁省波、沈肥肥、鄭君綿、張英、汪明珠、杜平、森森、鄭少秋、昌哥、華英 新聞《趨勢》、《何首相》，當時蔡先生你貴庚？我好像是21歲，今天聽就是一個神話，90後21歲的波仔，用現在標準是空降到一間TVB剛剛出生的電視台 Then you were in charge of 肥肥 即是大咩大咩袋，咁呢,即係喂,當時啲人服唔服,冇理由服你喎。即係波仔你識咩香港嘢,你粗口識唔識講啊?錯過金鳳池冇聽你知唔知係點?德文茶樓你識唔識啊?咁你咩都唔識,咁點樣啊?即係有個權威喺度呢。不過因為我真係識電視,咁我都大,大而令我真係 我做的電視我真的做事是我們說一個設定的例子，我是很勤力，因為電視是我的興趣，我喜歡，我當時做可能一天做十六個十八個小時，每天早上做上班，每個都知道，我做事很公平，我就少少浪費了怪佬的脾氣，那時報紙賣說你蔡和平是鬼仔性格 有你沒有你的英文三字經出了，沒錯，沒錯，Bloody Slang,澳洲Slang,那時候澳洲人看你是澳洲誰發財 那個是Colin Bannell,是Melbourne,很厲害,Peterson小我 那時候不是Colin Bannell做老闆,做頭 100%沒有人會敢請我 中國人,老闆不敢 還年紀這麼輕,這些就是做殖民地的好處 外國人拍心口,我說要Robert Chuck,全部唐人靜了 現在行不行?現在你說行不行?不行的,誰夠撲? 請你那個21歲,請個波仔過來,那個唐人的老闆都被人插到背部,化了肩骨 那時有沒有人對你,有沒有人督你? 那時做得很好,給我權說小事 做骷髏監督做事,直情100%沒有人騷擾我 有什麼事情做錯,是我抄魷魚抄誰,有沒有老闆級、高層下來又要改一下你的稿,教你寫台詞,教你的technical,沒有啊? 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 法， 這樣看法也有些道理。 當時我覺得你歡樂今宵 後來也學到東西,不過你不在這裏,林左漢每日一字。我們有學到一點,像劉家傑也學到一些東西,我意思是不夠多,也有學到東西,新加坡直播會員 去梁省波張。係我帶去新加坡做charity show個。Satellite。買做咗個字,未個去過一次了,仲做。我睇個次就啱啱黑白。我先採食個晚呢位水啊。人民劇場定邊度啊,拉大隊呢Satellite。梁省波唱我我新加坡。我差我,可能我做。係你做。第一次去新加坡係我做,係呀,我做咗。好team,係我自己做,做director,係我自己 很重要,我在香港看,同步,新加坡,第一次,Making History,原來蔡神,現在你要用一些年輕人給他試一下,現在你變成年輕人,No chance,they got a little bit frustrated,所以你就說要這麼多人支持黃維基,所以就是這樣,你二十多歲的時候,你知道電視台很多 temptation,有啊,令女啊,有坐下埋啲,坐下埋啲。我想你真係靚仔嘅啫,哎呀,真係好,你英文真係叻嘅啫。聽完做完電視,可唔可以木人幫我教,補下英文啊,我喺Eton讀嘅,我好雜,一陣就坐下埋啲,坐下埋啲,有冇你一陣發嚟再講。指點江山,笑傲江湖。 光明嶺陶傑鮑偉聰特別嘉賓蔡和平那時候你21歲進TVB第二天就有一歲第二天就我約20歲都請了我那麼厲害 那你的power is very big power 有沒有temptation入 有些女流下你這樣 後來睇報紙,睇啲star娛樂報紙見啊,蔡生結婚呢,個老婆都一家都係個任平平,唔係圈中人。係。這證明你做事好公正,唔會喺個圈裡面偷食啊,臉食啊,這下證人關係啊。咁我10年周年前幾日。哇,恭喜你。真的唔簡單嘛。嗯。那個圈裡面10號。 10號,那個圈裡面你知道出名星官發財紅了,望死老婆,現在你這麼忠心,香港模範夫妻。我太太又幫了很多,我靠我太太真的,今天是我太太。太太任平平女士幾十年都在香港。很支持我。那時我看到穿旗袍很漂亮,30歲了,報紙升到star那些都認識了。 你當時做事,有沒有確立一套規矩呢? 我做事是很公正,變成很多事情我做出來,別人不能說我 例如人家像《歡樂今宵》電影公司進來,介紹那些戲 各個歡迎,吳思源、周文維、教和,有什麼戲,你要放你來 但是你來接受訪問,我讓你接受訪問,看你的戲沒問題 那幾時就來,可以提,明星可以上來,說那套戲,接受訪問沒問題,可以說那套戲就來上 但是我沒有放片段,我不會放 你的片段不會放? 是你肯等我表演,唱歌、參加趣劇,我就放你片段 這是規矩,規矩 小事一用規矩,我不會因為 不會因為家和而特別規待 亦不會因為小事,又特別器重 他當時已經是TVB股東之一 有沒有人在後門堆套小事片上來,例如壽年環 沙膽鷹, 有說我的Sion傾理,說得很好

我出了監獄做這麼多年， 我還沒feel that this is the best。 我不是說我是很厲害， 我覺得每個人都很fair， 那我就是誰想呢？ 我看他有talent。 你在歡樂今宵何時離開？ 我離開是七、三年。 那你應該 差不多七年， 六、七年。 很多人說我做了十幾十年。 是覺得很久，不是，我來了七年尾，七年多，六、七年多，即是經歷過李小龍。李小龍是中堅輝，我當中堅輝，陳寶珠，是，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龍上的劇版、踢板、6.18那晚是香港人，現在都有些記憶，那晚是香港人精誠大團結，為救災，那晚的歡樂今宵名垂香港歷史，那晚你就看著。 是我看上的，我在屏幕救勢，我自己救濟，全部直播，那晚的捐錢越來越多，最高位，有試過中國乒乓球隊訪問香港，晚歡樂今宵慢慢好像播15分鐘，中國的table tennis 在修頓球場表演。 我個個都好,喺歡樂今時,我喺你個人,1971年啊,係咪好?啊,咁仲有啲咩中丁當啊,嗰啲呢,剛剛中丁當,剛剛仲食飯。好,我剛剛食飯。啊,蔡麗,蔡麗金小妹妹啊。係,咩歡樂姊妹花嗰啲,全部你捧出嚟㗎。啊。咁呢個最緊要做小工程啊,上梁不正就下梁歪啦。 所以香港精神除了拼搏有效率,還要做事公道,不要開後門 跟香港的管治一樣,政府最重要是公平根據規則、制度、法例行事 沒有門戶之見 新聞之後繼續跟蔡和平談談 人結地靈,光明頂